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如何实现热部署和热加载。从这一期开始，我们学习 Tomcat 的容器模块，来聊一聊各容器组件的实现的功能，主要有热部署和热加载、内加载机制以及 CVE 的规范的实现。最后我还会谈到 Spring Boot 是如何与外部容器进行交互的。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热部署和热加载。要在运行的过程中升级外部应用，如果你不想重启系统，实现的方式有两种：热加载和热部署。那热加载和热部署是如何实现的呢？它其实跟内加载机制有关。热加载的实现方式是，外部容器启动一个后台线程，定期的检测内文件的变化，如果有变化，就重新加载内。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清空 session， 一般用在开发文件。热部署的原理相似，也是由后台线程定时的检测 Web 应用的变化，但是它会重新加载整个 Web 应用，这种方式会清空 Session， 它比热加载更加的干净彻底，一般用在生产环境。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 Tomcat 是如何使用后台线程来实现热加载和热部署的。 Tomcat 通过开启后台线程，使得各个层次的容器组件都有机会完成一些周期性的任务。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也需要实行一些周期性的任务，比如监控程序周期性的拉取系统的健康状态，就可以借鉴这种设计。要说开启后台线程做周期性的任务，有经验的同学马上会想到线程池中的 Scheduled Thread Pool Executor， 它除了具有线程池的功能，还能执行周期性的任务。 Tomcat 就是通过它来开启后台线程的。文稿中的代码调用了 Schedule with Fixed Delay 方法，传入了四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就是要周期性的执行的任务类 Container Background Processor， 它是一个 runnable， 同时也是 Container Base 的内部类。 Container Base 是所有容器组件的基类。我们来回忆一下容器组件有哪些，有 Engine、 Host、 Context 和 Wrapper， 它们具有父子关系。我们接着来看 Container Background Processor 具体是如何实现的。文稿中的代码逻辑比较清晰，首先 Container Background Processor 是一个 runnable，它需要实现 run 方法，它的 run 很简单，就是调用了 processor chariot 方法。这里有个小技巧，它把数据类，也就是 container base 的类实例当成参数传给了 run 方法。而在 processor chariot 方法里就做了两步，调用当前容器的 background process 方法，以及递归的调用子孙的 background process 方法。请你注意， background process 是 container 结构中的方法，也就是说所有类型的容器都需要实现这个方法，在这个方法里完成周期性执行的任务。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只需要在顶层容器，也就是在 engine 容器中启动一个后台线程，那么这个线程不但会执行 engine 容器中的周期性任务，它还会执行所有的子容器的周期性任务。前面这些代码都是在基类 container base 中实现的，那具体的容器类需要做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如果有周期性的任务要执行，就实现 background process 方法，如果没有，就重用基类 container base 的方法。 container base 的 background process 方法实现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从代码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每个容器可以有周期性的任务，每个容器中的其他的通用组件，比如集成管理的 cluster 组件，以及跟安全管理有关的 RAM 组件，都有自己的周期性任务。我在前面的专栏提到过，容器之间的链式调用是通过 pipeline wave 机制来实现的。从上面的代码中你可以看到，容器中的 wave 也有自己的周期性任务，并且被 container base 统一处理。这里请你特别注意的是，在 background process 方法的最后还触发了容器的周期事件。我们知道容器的生命周期有初始化、启动、停止等等，那周期事件又是什么呢？它跟生命周期一样，也是一种扩展机制。你可以这样理解，又有一段时间过去了，容器还活着，你想做点什么呢？如果你想做点什么，就创建一个监听器来监听这个周期事件，事件到了，我负责调用你的方法。总之，有了 container base 中的后台线程和 background process 方法，各种子容器和通用组件不需要各自弄一个后台线程来处理周期性的任务，这样的设计显得优雅和整洁。下面我们来看看 Tomcat 的热加载。有了 container base 的周期性任务处理框架，作为具体的容器子类，只需要实现自己的周期性任务就行。而 Tomcat 的热加载就是在 context 容器中实现的， Context 容器中的 background process 方法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从代码我们可以看到 Context 容器通过 Web App Load 来检查类文件是否有更新，通过 Session 管理器来检查是否有 Session 过期，并且通过资源管理器来检查静态资源是否有更新，最后还调用了父类的 Container Based 的 Background Process 方法。这里我们要重点关注 Web App Load 是如何实现热加载的，它主要是调用了 Context 容器的 Reload 方法，而 Context 的 Reload 方法比较复杂，总结起来主要完成了下面这些任务。第一，停止和销毁 Context 组件以及所有的子容器，子容器其实就是 Wrap，也就是说 Wrap 中的 Solid 的实例也被销毁了。第二，停止和销毁 Context 容器中关联的 Listener 和 Filter。 第三，停止和销毁 Context 下的 Pipeline 和各种 Well。 第四，停止和销毁 Context 的类加载器以及类加载器加载的类文件资源。第五，启动 Context 容器，在这个过程中会重新创建前面四步被销毁的资源。在这个过程中，类加载器发挥着关键作用，一个 context 容器对应一个类加载器，类加载器在销毁的过程中会把它所加载的所有的类全部销毁。 context 容器在启动过程中会创建一个新的类加载器来加载新的类文件。在 context reload 方法中并没有调用 session 管理器的 destroy 方法，也就是说这个 context 所关联的 session 是没有被销毁的。你还需要注意的是 Tomcat 的热加载默认是关闭的，你需要在 conf 目录下的 context.xml 文件中设置 reloadable 参数来开启这个功能。我们再来看看热部署。热部署跟热加载的本质区别是，热部署会重新部署 web 应用，原来的 context 对象会整个被销毁掉，因此这个 context 所关联的一切资源都会被销毁，包括 session。 那么 Tomcat 的热部署又是由哪个容器来实现的呢？应该不是由 context，因为在热部署的过程中 context 容器被整个销毁了，那么这个重担就落在 host 身上，因为它是 context 的互容器。跟 context 不一样， host 容器并没有在 background process 方法中实现周期性检测的任务，而是通过监听器 host config 来实现的。 host config 就是前面提到的周期事件的监听器。那周期事件到达时 host config 会做些什么呢？它实现了 check 方法。我们接着来看 check 方法里做了什么。其实 host config 会检查 web app 目录下的所有的 web 应用，如果原来的 web 应用目录被删掉了，就把相应的 context 容器整个销毁掉，以及如果有新的 web 应用目录放进来了，或者有新的 wall 包放进来了，就部署相应的 web 应用。因此 host config 做的事情是比较宏观的，它不会去检查具体类文件或者资源文件是否有变化，而是会检查 Web 应用目录级别的变化。今天我们学习了 Tomcat 的热加载和热部署，它们的目的都是在不重启 Tomcat 的情况下实现 Web 应用的更新。热加载的力度比较小，主要是针对类文件的更新，通过创建新的类加载器来实现重新加载。而热部署是针对整个 Web 应用的， Tomcat 会将原来的整个 context 对象整个销毁掉，再重新创建新的 context 容器对象。热加载和热部署的实现都离不开后台线程的周期性检查。 Tomcat 在基类 Container Base 中统一实现了后台线程的处理逻辑，并在顶层容器 Engine 中启动后台线程，这样子容器组件甚至各种通用组件都不需要自己去创建后台线程，这个设计显得优雅整洁。留给你的课后思考提示，为什么 Host 容器不通过重写 Background Process 方法来实现热部署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你还有疑问，请大胆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来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它